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朝住前行，总有希望。 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一啊， 系啊，翻嚟星期一嘅骚动音乐，有波声，有艳琼，耶、 yeah! yeah! ！ 星期一啊，正能量啊，呜，俾啲掌声自己。 通常一个人攰到极点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个状态啦。 系啊，同埋虚伪到极点嘅时候，咪系咁讲啦，正能量， 礼、yeah! yeah! 拜一就咁啦。嗱，首先有一样嘢咧，就要宣布就俾大家睇片嘅。 系 咁，上个礼拜五我哋都有讲到改名呢单嘢啦。 哎呀，你仲好意思提上个星期五咧？真系 好多嘢睇噶。 讲咗先，讲咗先。 系啦，咁我哋上个礼拜五就讲起即系、就是、改名呢样嘢，我同阿琼咧都。讲咗自己一个英文名系从来都唔会喺节目会出现嘅，系咪啊 ，Connie？ 系咪啊 ，Harry？ 可以试下今日全集都咁样称呼对方啊，系啊。 我哋睇下边个讲粗口先。 Connie， 咁啊，大家知道咗我哋个名。 唔系啊，你要讲，你要叫我 Connie G 啊，我真系好中意呢个。 有个听众帮 啊，系啊 ，Ivan 啊，好劲啊，呢个真系。 Connie G 啊，系非常之好嘅。 系啊，你叫 Harry Potter 啊嘛。 大家好有创意，好中意。我哋召集咗大家嘅创意，帮我哋两个改名。究竟我哋两个似系改咩英文名咧？系啦，咁我哋唔喺呢一度逐一点评，我哋拍咗一条片咧，去回应大家嘅一啲意见嘅。 嗯， 系咁啊，摆上去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 Facebook， 大家可以上去睇啦。 系啦，同一时间，如果咧，因为我哋即系都见到啊 Instagram followers 过咗1000啦，咁样。咁如果你哋有啲咩问题想问咧，啊都可以啊，我哋开定 post 啊，你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哋有好意思答嘅话呢，其实因为我哋冇咩唔好意思答㗎嘛。我哋有啲好意思答嘅呢，我哋有啊一起答下大家嘅问题又得啫。 你知道我哋咩都做得出㗎啦。你喺上个礼拜五嚴瓶做 set up 嗰条片就知道我哋冇嘢唔做到㗎啦。 你扮黄兴平定蔡一智嗰条片咁好睇。 係呀、啊。大家上我哋 IG 用 Facebook follow 我哋真係好多嘢睇呢。 真係好多嘢睇。 你唔好当係一个音乐节目咁睇。你当係一个普通一个搞笑嘅。 感觉就 perfect 㗎啦。啲有啊，而家上去睇啦，咁样。喂，但今日我想讲呢样嘢，其实试完我哋上个星期又开始又忙碌啦， 之前系啦，其实都冇停过。 中间有一两个礼拜，我哋叫做见面少咗嘅，真系做完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做啲翻屋企休息或者做自己嘢。但啱啱上个星期，我哋又开始筹备紧一啲新嘅嘢啦。 好似系连续三晚，我哋两个都系一齐食晚餐嘅。 系啊，然之后每一次叫晚餐咧，我同阿琼都会话嗱，喂，够钟啊，嗌嘢食啦咁样。 嗌咩好啊？ 系咯，食咩好啊？ 不如都系食米线啦。你今晚想唔想食米线？ 同埋最紧要嘅系，做咗第二、第三晚嘅时候，我都会问佢话，连续食米线你 O 唔 OK 噶？跟住佢嘅答案就系、 是、OK 啊。 跟住我都 OK 喎、啊，咁就叫米线啦。 而我每一次其实嗌嗰样嘢都一样噶。 我都系啊。 我都系米线、竹升鸡肉麦丸加底米线，然之后。然之后要胡辣十小辣，然后加多个细蒜泥白肉。 我哋都系啦，我都好简单嘅，就系即系鸡肉炸酱酸辣，跟住饮冻柠茶。啊，我要食多个木耳啊！ 哦，系 啊，因为要食菜啊。 咁样就叫计菜啦嘛， 计菜啦。 你嗰度你要食十兜先至等于正常要摄取嘅嗰啲纤维嘅份量嚟噶。 我呢啲心意嚟嘅啫，我尽咗力噶啦。 跟住仲会加个大嘅土匪鸡，基本上我哋两个人如果净系我哋两个嗌，唔需要你其他同事。 即 系譬如阿一咁，佢唔系好食米线噶嘛。咁如果佢一齐食晚餐，我哋就叫唔到呢个米线食啦，就会好唔开心啦嗰晚。 跟住我嗰日我就有啲嘢唔知咩，突然间感慨啦，我就话：，哇，我哋真系好冇创意，好冇谂法啊！即系咁重复。食呢样嘢，即系点解邱国成你唔厌嘅咧？咁样，跟住波成就同我讲咗佢嘅成长心酸事，我觉得就好精彩。 因为其实向来食嘢嚟讲，我好少会食厌一样嘢嘅。 系， 呢、這个可以追溯翻我细个，因为 我好惊啊！我以为你头先话我好少食厌一样嘢嘅，就好似我对女仔，我都好转入，好少食咩贪心研究。 系啊，食开嗰样就系噶啦。我曾经用过呢一样嘢嚟同嗰阵时。拍緊拖嘅女朋友講，我其實我好專一噶，就好似我食飯一樣。其實我食開嗰味餸洋葱汁雞扒飯咧，我餐餐都可以食嗰個噶，所以對你都一樣。 你係用洋葱汁雞扒嗬？ 係啊， 我幾驚你係講豬扒。 我唔食豬扒飯，因為有骨啊。我係中意雞扒。 Okay. 我曾經用呢一樣嘢做類比，然後令另一半放心。我嘅專一 有冇好啲我都唔知。你下次講牛扒好唔好？ 但係嗰個專一程度就係、是。疯狂食一样嘢咧，我都冇问题嘅。入去嗰间餐厅，我基本上 系 有一个指定要食嘅嘢。咁呢个追溯翻我细细个嘅时候，因为阿爸阿妈唔俾我带零食翻学校，觉得唔健康。咁但系我翻下昼班放学嘅时候，其实会肚饿，四五点，咁又准备咗一个食物盒俾我。咁每一日佢都准备咗。嗰时工人即系嗰时仲有工人姐姐啊，工人姐姐会准备一个食物盒放当日我嘅所谓零食落去，然后。 系 每一日嘅打开里边就系面包啦，每一日一个星期五日 冇任何分别嘅面包， 有分别嘅 系， 究竟系蓝色包装定系绿色包装？即系究竟系蜜糖鸡蛋甜面包定系清淡嘅白面 包？哇！ 里边会转啲馅嘅，有时系花生酱，有阵时系牛油。 好有惊喜啊！你嘅零食盒， 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嘅，嗰时都觉得。 但系你见到隔篱小朋友可能食紧紫菜、食紧薯片、食紧糖嘅时候，食紧朱古力，你就喺度挨面包，你系好 OK 噶。 我还好、啊，同埋喺嗰阵时坐校巴啊，仲有咁薯片嗰啲即系保姆姐姐系唔系好俾大家食薯片，因为食到周围都系污糟。 哦、 但面包咧佢又 OK 啦。然后每一日上嗰架校巴翻屋企嘅时候，我就会打开个食物盒。我几时开始觉得有啲问题，就系身边嗰啲同学见咗我好多年都系咁样食，然后就话：，哎，佢又拎面包出嚟啦！咦，你今日个面包呢？又话吓，你餐餐都系面包啊！你寻日又系呢个、啊。当有咁多啲同学开始讲，连保姆姐姐都知道我上车会食面包，我先觉得咦乜呢件事好有问题咩？又系面包有错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你嗰时冇判断自己到底喜唔喜欢食面包呢件事嘅，而系但系你都食得好开心噶。 我食得都开心噶，最惨系、最惨系我自己都觉得冇问题。 我觉得我阿爸会好中意你啊，因为好容易养， 好易养系啊， 系啊，好似我呢啲咧，我仲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带零食啦，咁我哋都系有带零食嘅。基本上如果系第三样咧，嗰样嘢咧。是不满意的时候我已经说为什么你的东西可以好两日的你连第三日你都好不到下去已经这么懂博嘴博舌但是你真的好样啊你 我五日都是这样 你何止五日啊你五日讲一个星期而已你头两日星期六你下个星期一又来过啦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想问他是不是都是这样对你细妹的定是他觉得仔不用给那么多心机粗样 我想我接受程度高喎，可能我亦都冇反抗嗰样嘢。其实如果我提出我话食面包真系好闷，我想呕， 即係如果講到咁樣，一個正常嘅父母聽到仔女有咁樣嘅訴求嘅話，佢應該會吞少少嘅，可能會加啲生菜落個包度啦。我覺得都唔會離開包嘅，其實只不過會加多少少花神落去咁解。咁但我又好安然接受呢一啲被安排嘅東西。 係 OK。 係啊，咁所以就 OK 啦。 所以其實呢個都可能關乎你而家脾氣咁好事嘅。 关唔关啊？ 关事啊！你冇反抗噶、啊，你谂下。 我系 系啊！你谂下，无论啲同事同埋老板点样糟质你，你都冇反抗。 O、okay、K 啊，系啦、啊，即系有少少改动咗咯。啊，改咗噶啦 ，O 唔 O K 啊？咁 系啊， 就好似由花生酱变咗牛油咁，哇，几好咁、啊，有呢一种。但我食开嗰样嘢，我习惯咗，其实我就冇事啊。咁小朋友会想食零食系正常，但我嗰阵时会揾地方满足自己嘅。我嗰时用咗一个方法咧，我就系做风纪啦。 做风纪有乜好满足自己啊？ 因为做风纪，我拣咗个 post 就系守喺小食部嗰度。 吓、啊， 我系负责守住小食部嗰条队。咁一个有权力嘅人企咗个位置咧，我就可以抽好多水啦。即系啲同学喺小食部买完啲嘢嘅时候，喂，啱啱留一嚿俾我咁。 哦，呢啲抽水位 系啦，我因为我企喺嗰度就好似当年贪污嗰啲警察咁啊。 我就话你真系唔可以做公职人员啊你。你好容易凑攰啊，大佬！ 代埋代埋好多啊，嗰时话你听。 阿田啊，你睇下你个仔细细个开始一个好唔正直嘅人啊，佢 嗰啲 鬼鬼祟祟偷番薯啊，佢 嗰时见啲咧，因为以前小学嗰啲包装咧， 嗯， 咁佢会有好多玩具喺里面嘅， 嗯， 咁好多有钱啲嘅即系师弟或者同学，佢其实系要个玩具多于要个包薯片， 哦， 咁譬如佢买五包薯片， 系。 我唔信你一个人食到五包薯片啦，佢、 okay. 就系抽晒里边啲玩具出嚟之后，佢就拿住五包其实未食过嘅薯片就揾人要啦。咁我作为一个咁保护地球资源同埋正直嘅一个风纪，梗系话拿一包俾我。 然之后大学就决定读地理去做呢个环境保护嘅大使。 系啊，嗰阵时嗰段时间抽好多水噶。 哦，喂，我以前都有呢啲经验啊，但我同你唔同嘅地方就系你嗰阵时系因为冇得食零食而。即係收埋曬佢哋啲食物啦，係啦。但係我嗰陣時係因為我食得曬啊嘛，同我覺得喂唔好嘥啊，勁幫手啊，得，誒擺低擺低咁樣。 同埋嗰種為咗食零食嘅嗰種堅持係啲同學啲嘢跌咗落地肯會執嚟食。 唔係啊嘛，呢、這個又過分了。 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冇分別㗎。係嗰時未識咩三秒定律，譬如啲同學跌咗啲薯片落地下，喂、哎、我食一嚿，咁我就喂、哎、又食到零食咯咁。 你 冇黐线啊！ 唔系，因为我小学嘅时候都有呢啲咁嘅同学啦。第一就系我会分少少俾佢啦，即系有一种系啦，即系俾阿燕一个啦，体谅啊咁样。另外一种，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佢几心酸噶。我翻屋企会同我阿爸讲话，我学校有个同学好可怜啊，啲嘢跌咗落地下，佢都执翻嚟食啊咁样。即系我阿爸第二日可能会带多包叫我俾佢噶。你有冇遇到啲咁好似我啲咁善良嘅？ 冇啲咁善良嘅同学。佢冇系咁掉落地下叫我食，已经算系俾面我话你听。你咁中意食地下嗰啲啊？喂狗咁样？ 唔系啊，喂雀啦，得唔得啊？好听啲啦，大佬啊！ 佢哋冇咁样做已经好好噶啦。 哇！竟然啊，我真系估唔到你以前系咁样长大噶。 你估唔到咧？ 我真系估唔到你系一个咁嘅人啊！ 所以咧， 你今日嘅变态可能都系由嗰时直落噶。 咁但系咧，佢衍生咗两样嘢。第一就系我细个一路都好瘦。去到中学，我开始恍然大悟，系咪因为食得太多喺地下执翻嚟嘅嘢食，个肚生虫？呢个第一个体会到嘅嘢，我唔知道有冇关系，冇答案嘅。 你放心啦，如果喺地下执嘢食系会瘦嘅话咧，你听日见到我开始，我唔会喺台面食嘢噶啦，纯粹 系啊，而系啲嘢特登倒落个地下度，然之后再不嚟食啊，为咗瘦， 无所不用其极啊！变态 呢个第一个衍生嘅，第二个就系呢个行为，我后屘就停咗啦，因为。有一次我同我妈搭巴士，然后呢唔知食緊蝦條，唔知点解啦，总之跌咗一条蝦條落地下，然后我執咗嚟食，跟住我妈见到就嬲恶同埋癫咗咁啦，好似就你做乜嘢拿嚟食啊，污糟啊咁，我嗰下就吓我平时学校都咁，其实我都做咗好耐呢件事。 师傅，我突然间有啲心酸啊！我想即刻买一包薯片请你食啊！ 请我食虾条 啊！我请唔到你食虾条嘅。 系啊，嗰一次我妈咁大嘅反应，我话你听，翻翻嚟先。 系及时嘅。 系啦，嗰次俾佢闹完之后，佢训话完喺架巴士度。 之后我就觉得我唔可以再做呢件事啦。 系，好啊，即系好彩 Auntie 嘅及时出现，将呢件事扭转咗个大局啊！如果唔系，依家我都仲可以见到波成喺我个位，因为我成日喺我个位度食嘢咧，佢一路踎喺我个位隔篱执嘢食，好惊。 系啊，有呢啲嘢咁样 stop 咗我咯咁。系，咁但系如果唔系我习惯咗一种食嘢嘅 pattern 嘅时候，我就唔会转咯。即系我 系咁捋。 即系譬如你见我有时候去朝早食第一餐，你见我成日都话一定要食常餐噶嘛。 系呢、這个又系一个莫名其妙嘅执着嚟噶，同埋你可以日日都咁同我讲。 哦，系啊。 同埋最紧要系无论第一餐系几点啦，我哋有时十点你咁同我讲啦，四点你又咁样同我讲啦，即系我度谂你嗰、那个你对常餐嘅执着会太强咧。 好强。我是不容許自己第一餐而家是吃其他嘢西的，一定要常餐有个多士有个蛋然后有碗粉咁样。 是。 真是试过我哋可能要做嘢晏昼四点先吃第一餐，我都是要吃嗰一样嘢。同埋嗰个執着位是试过有一次我同我朋友在尖沙咀朝早唔记得做完啲乜嘢啦，过咗早餐时间。 是。 然后要吃第一餐，咁我例牌想吃常餐。 是。 就想搵有沙爹牛嘅餐厅。嗰日突然之間好想食沙爹牛肉面，咁、哦、就要揾啦。咁但系尖沙咀喺嗰時係喺近海防道嗰邊， 好難有啦， 揾唔到。係 啊。 咁但係如果自己一個人冇所謂啊，我咪一路揾到有，然後食咯。但係隔離有個朋友，我又覺得唔好意思，死啦！我呢種堅持會唔會搞到人哋好肚餓，但係又冇得食嘢咧？咁樣，因為隔離嗰個嚴瓊應該發爛渣。 係啊，肚餓啊，有咩食啦？嘈咁。 跟住后屘我就静鸡今日，我今日好想食沙爹牛，你有冇咁嘅感觉？跟住我系啊，我都好想搵到，咁就得啦。于是乎我哋由海防道行到尖东，终于俾我哋搵到咗食沙爹牛，就系嗰种坚持去到我要搵到为止，我先至会食。 其实我应该理解嘅，因为我对于食物都有呢种执着，尤其是对于饱啊。sorry， 我更正，我对于饱都有呢种执着。 但系早餐你唔好错咁有呢啲噶嘛？ 冇，都系要求饱啫嘛，食咩唔紧要。其实对于我嚟讲， 最紧要系大件夹底食嗰啲啊嘛。 冇错，咁啊，我哋即系听咗波成，哇，我真系估唔到你嘅成长经历系咁样噶。 系啊， 一个不断可以重复、重复再重复嘅习惯啦，系啦，咁包你睇到厌为止啦，不断重复、重复又重复嘅故事。 系啊，所以同你做节目，我唔会觉得厌，因为一路重复都 OK 噶。 而家我难为你咩？ 唔系，我怕你会咁样惊啊嘛，所以我话俾你听唔会啊。 我每日都会俾新惊喜你噶，波成。 我知 道。你知唔知道我花名叫百变小琼啊？正所谓百变小琼魔法神奇，谁可阻挡？ 百变小琼魔法神奇，谁可阻挡？ 我哋今日唔系播呢首啊， 我哋今日拣嚟呢一首歌，我哋谂咗就系有咩歌而家可能派紧台，我哋近排觉得。听极啊，不断 loop 住重复都唔会觉得厌嘅咧。 系啦，系咁重复，系咁重复， 系咁重复，好似食包咁样。 系啊， 就系呢首歌啦。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实要继续斗嘴。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拉出摸黑赞明，字幕消息随时看清。Pray to liar, liar, liar, liar again。 就呢句啦。 Liar, liar, liar again。 准备又嚟啦佢。 天生肤浅，敷衍丑陋的卖相，互相以为曾安慰。你讲我听，做我一身爱恨。 我哋拣嚟呢一首张美仪嘅《Pretty Liar》，因为我哋觉得个 chorus 位咧，佢其实系不断重复，你可以 loop 一个钟头都得噶。 但又好好听喎、 哦。系啊。 这是经历太多离弃，已不想质问揭穿游戏，要优雅慷慨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骗子要彻底动情，就似人间失感不满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做证。能够识穿你，当初在尽最初 ，You lie。

佢再望真啲，佢发现自己原来只系一个外表好残缺嘅一个躯体，发现自己冇样噶，冇任何衫，冇任何裤，只系得一个躯壳喺度。 可有企过的伤害，原无妨再记得的通讯，展开展开比赛。 啱所讲嘅呢一个画面咧，就系嚟自呢一首歌嘅 MV 一开始故事嘅开端，嚟自林聪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兼职灵魂》。咁啊，呢个故事里面嘅人，当佢发现自己嘅躯体同周边嘅人一样嘅时候，佢开始希望寻找，揾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嘅灵魂。 然后这个人开始想什么叫有灵魂呢？有思想还是有情绪呢？最后他进入了自己情绪里面的dark side。 It's white before I see any colors. La la la la la la. Every time I smile a little bit harder. I stay the same face to face with all of the fake love and 名字叫做陈家，这首歌由他自己包办曲词编监。歌名叫做 Every Day I Die A Little Bit Inside。 当你发现自己的内在比外在残缺得更加严重的时候，有谁可以拯救自己呢？ 抱着你宽阔的边界。 年月有病空间有毒，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寸地，尘封的一切尚会飞，抱着你呼呼的边界，转达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风累了就变散， 由周耀辉同埋王乐儿填词嘅作品，王然主唱嘅《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其实对你好重要或者帮到你嘅人一路喺你身边噶啦。问题只系你有冇擘大眼去睇清楚佢哋嘅啫。 All the troubles in your life, you see your time is slipping by.People walking side by side to a future built on lies. You wanna change the world and show the world what is forgotten. 嘅呢个鱼丝同埋面目之后，嚟到第三首个人嘅作品啦，叫做 Mind's Eye， 中文叫做心眼。佢系 Candy 孙孙晓妍啊。当你尝试打开你嘅感官去感受身边一啲嘢嘅流动嘅时候，去试下 feel 下自己内心嘅情绪起伏，睇下 feel 到啲乜嘢。 野兽在被里舞爪着着牙，我害怕暗角内发觉有鬼那超架，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街烂泥大牙，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 新闻之前，听我有陈建安嘅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恶梦境》。 应欧全 仍然存在分歧，但是首相约翰逊不想离开谈判桌，强调所有协议都必须承认英国作为主权国家和独立国家的事实。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新界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四至六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啲塞車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咁啊近住沙田馬場段嘅慢線咧，因為有壞車阻路啊，塞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馬場段、沙田馬場段嘅慢線啊有壞車，咁啊龍尾就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噶啦。另外之前咧九龍觀塘繞道去旺角近住碼頭。对开那里的慢线亦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现在放工时间就比较多车一点。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那段就比较多车的。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啊，咁啊，之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段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系塞车嘅吓，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都要忍耐一下。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啦。九龙区方面咧，而家将军澳道落山方向即系下行啦，去观塘道近住鲤鱼门道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咁啊，新界方面咧，大埔嘅。大景街嗰度咧就因为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嘅，大景街近住海滨公园嗰段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韩歌手开餐被组制来自韩国方面的女歌手 BoA， 今年度她一样会上日本倒数音乐节目，除了劲歌热舞之外，亦都会在冬天唱出温柔的歌曲，当然会找来全新的作品 I Believ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Boa I Belie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曾经有一个开麦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去珍惜，直至过了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才后悔莫及。如果 不用如果、啊、你是不是在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截止日期是12月17号下午5点半，还有时间啊。你 真的等我即刻上 CIBS.RTHK.HK 填表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先生，可唔可以？小姐，介唔介意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好正能量啊！呢个 我哋港台噶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噶。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每次听到身边有人带点自豪咁话自己唔听广东歌嘅时候，你有冇一种冲动想煎化佢咧？我哋好明白你呢种心情啊！过去呢段时间，我哋去做街头访问，都遇到好多呢啲人噶。不过骚动音乐作为一个大爱嘅节目，系唔会放弃呢一班迷途小羔羊噶。有见及此，我哋决定今集嘅街访题目就系、是：如果你发现亲朋戚友完全冇听广东歌，你会介绍边一首歌俾佢哋导佢入坑呢？ 我会揀林家谦咯，就是时光倒流一句话。 其实我不必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 听到人哋系无管动怒，因为系好，即系因为我始终自己年纪都唔系细啦，就我自己都即系会谂翻以前一啲可能中学生时期一啲一啲好简单嘅爱情故事咯，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对爱情嗰、那个即系理想同现实有啲分别咯，即系可能幻想嘅爱情可能好美好，但系其实可能最终你做咗啲嘢都系一啲好徒劳无功嘅嘢，即系可能你表白咗，最后尾都得唔到一个回应咁样嗰啲，好表达到。而家年輕人會聽嘅歌曲咯，咁可以等一啲冇聽過廣東歌嘅人知道，而家嘅年輕人會中意聽啲乜嘢類型嘅歌曲咯。 講得啱啊！要數到而家年輕人喜歡嘅音樂人，林家謙絕對係其中一位啦。冇錯，又係林家謙啊！如果你有跟開呢一個街訪環節，你都會發現林家謙被提及嘅次數係非常之高啊！你睇你睇你睇，又嚟啦！ 林家謙嘅一人之境。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得人之境。 这 歌詞又寫得好啦，佢又唱得好聽啦。 一人之境當中就講一個人嗰種心境咧，有冇即係引發你有啲咩回憶啊，或者點樣 嘅？都好似幾似我啊，係啊，可能尤其是 crew life 啦，咁本身都慣一個人嘅，係啦，慣咗獨立嘅，一個人食飯啦，一個睇戲啦。我試過一個人打邊爐，我好 enjoy 自己的時間嘅嘛，真係。所以呢首歌係好啱我嘅，我覺得。 除咗林家謙，仲有邊位音樂人成日喺呢個環節被受訪者提及呢？俾三秒你諗下，三、二、一，開鼓。 梗係 Srini 啦，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就出咗一隻歌《動聽閃》啦。 我最怕一再想起。 这个歌是皆知韩文的，我跟你说那段时间2017年那就失恋了，那就是速冻踢先这歌出咯，之后一听完之后就 Oh my god， 这个女人是完全触动了我的心灵，即是你没想过一个人会形容一个男仔叫做天空清澈 boy， 一个正常人你怎会想到我是形容成为一个天空清澈，即是得他才会想到，即是我是在他的身上就学到这些东西回来。 如果你发现你的亲友完全没有听广东歌，你会介绍哪一首歌给他们到他们入坑？ 因为我相信现在很红，例如 Srini 那些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讲，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即是亲友没有听过广东歌，这些对我来说太高级，所以我会用由浅入深，我第一首想起的就是《明爱暗恋补习社》。冇得輸，我咧你見住 Twins 喺度， 耶耶耶！ 你邊個會唔中意啊？真係好青春，好活潑啊！我而家都即刻好想跳，因為 Twins 啲歌夠洗腦啊，即係你好容易上到口啊！即係你好，我就算而家咁耐以前嘅歌，我都仲識得背，我甚至乎識得跳咁樣，你就會覺得係一件好容易，你可能未必會好 moody 嘅時候想聽啦，但係你會成日都一聽到嘅時候，你就會恨愛戀意學難，剩嚟都我都唱到啊！即刻係咪啊？ 有冇試過同人哋介紹之後，人哋個反應啊嗰啲咧，令你印象好深刻㗎？ 嗱，通常咧，我自己會覺得你介紹明我暗戀補習社嘅時候，你會有一刻會覺得死啦，會唔會太過 low 啊，或者覺得太膚淺咁樣啦？但係通常咧，你收到嚟嘅反應都係話 Twins 啊，我都中意啊，咁你就會覺得就可以打開咗個話匣子，就 easy 咁樣咯。 由淺入深去介紹廣東歌嘅策略唔錯，這個 idea 幾好。唔知接住落嚟呢一位受訪者嘅策略又 work 唔 work 呢？ 我係會介紹對 band 叫小塵埃啦。原因係因為之前佢哋出咗對兒歌， 咁因為嗰隻專輯咧，即係特別你中意邊一首作品啊？ 阿花的故事咯。 名字叫阿花，搖著尾巴，她只喝牛奶，那日跟我在喝茶，陪我。读书偷懒从来无责骂，夜晚阿花专爱凉上下。 首歌的内容就是说有只猫猫，咁猫猫即妈妈就会成日跟小朋友讲你要快高长大，但不要跟只猫猫讲快高长大，即我会很记得个旋律同埋嘅内容咯。咁系 remix 版嚟嘅，咁我觉得即你香港长大总会听嗰啲儿歌啦啩。咁用一个新嘅切入方法，令到佢哋接触香港新一代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咁令到佢哋觉得其实香港嘅广东歌都仲有新嘅新血啦，同埋唔使听翻四大天王咁咯。 咁推介四大天王又冇错嘅，特别系背后有一个自己故事嘅话咧，我谂介绍俾亲朋戚友都易啲噶。 郭富城嘅第四晚心情。 在今夜心声，知否第四晚心情，知否在等待一声，甘心让我爱不停，和你倾侧的背影，不想 在今天夢醒。 因為我細個已經好中意聖誠啊！我記得係我細個同我阿哥去百佳買嘢，咁嗰間百佳好得意嘅，佢播好多廣東歌嘅。咁嗰陣時佢就播咗 Generation X 咁樣，跟住我細個就跟住嚇咁樣，跟住就成就咗我今日做搞跳舞嘅行業啦。多謝你啊，聖誠！多謝你。 咁啱啱我哋監製見到你嘅髮型就話有郭富城嘅影子啊嘛。 係啊，真係為咗佢留。應該留咗三年到咯，因為我細個已經好想留中分，同埋我中意杜拉格斯。 你教跳舞有冇試過真係教郭富城嘅歌？ 有啊，我排過第四晚心情，我仲記得一個動作要係，即係我跟翻個 MV 咁樣排。同埋我教嗰間 studio 都中意用廣東歌排舞嘅，希望有一日成成會見到我。我愛你啊，成成！ 有受訪者選擇經典廣東歌推介俾冇聽開嘅親朋戚友聽，呢一啲嘅經典，甚至乎比郭富城嘅經典更加經典。例如是他 突然想起一个女歌手就是陈慧娴夜机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己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 跟飞机有关的我都觉得哇好有感覺啊，好浪漫啊，咁樣即係會覺得哇，好向往飛機嘅生活啊！咁同埋飛機嘅歌都唔係淨係得歲月如歌噶嘛，咁啊之後又好有對愛情嘅憧憬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正。 月亮今宵，我告別了，活潑的心像下沉掉，夢裡有他，有極微妙，情怎可料？懷念。让这苦心静静吐掉，情也没 掉。即系我细细个嗰阵时听，跟住诶妈咪成日喺屋企播歌，咁所以我就识咯。咁啊到好细个已经识唱噶啦，跟住到大个咗再听翻啲歌词，就觉得哦好有意思啊咁样。陈慧娴啲歌真系好好听，同埋佢把声好好听，到咗而家呢个年代都好中意。 受访者推介得嘅广东歌，当然都系自己中意噶啦。特别是首歌好听之外呢还记载了自己的经历、啊、 我会介绍、沙龙咯 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 觉得应该会所有人都很有共鸣咯因为沙龙是讲影相的嘛的无论是讲你、譬如你得奖一刻即可能你以前中学田径跑步攞奖，咁你都想影相留念啦，或者系去到你结婚生仔，咁你都会想影相留念。所以我觉得系老幼都会有共鸣咯。 等到风一秒，得奖一秒，再破纪录的一秒，港湾晚登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 因为我本身都几喜欢 Eason 的即是他的歌全部都很有意思那为什么会特别深刻呢对这首歌是因为我做了两年去了南美、到旅行啦那就在、天空之镜即是玻利维亚那里呢那我就、同啲唔識嘅人係團友咁樣，我哋影相啦。咁我見到嗰段片嘅時候，我就覺得，咦，好配呢首歌喎，咁樣咯。咁然後佢啲歌詞全部都好中咯，係咯，所以我就對呢首歌特別深刻咯。其實我由中學開始就好想去，但係以前冇錢、冇時間、冇平機票，咁好啦，咁依家就有咯。雖然都唔係好有錢，係啦。 你仲記唔記得當你即係想去咗咁耐，終於去到嗰下，去到嗰度嘅感受係點㗎？ 記得啊，即係喊咗咯，係真係喊咗。我好似好誇張啦，但係我都唔想嘅，係咯，嗰個情緒係咁樣咯。即係你係任何時候你都會想影相留念咯。就算 even 你同陌生人，但係你哋相處過一段好短嘅時光，但係好開心，你都會想留低咯。 我會介紹 Tyson Yoshi 嘅 Growing Up 咯。中意呢首歌嘅时候系佢一开口我就已经好中意，系因为佢第一句系阳光失踪，无雨水遮挡了视线。第一句我就已经好感同身受啦。我成长嘅时候一路都即系我好知道自己系边个，但系你会经历到一啲令到自己好迷茫嘅时候，咁呢个迷茫一嚟就系我谂十年啦已经。 过失中雾雨水遮挡了时雪，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迷雾每一个人都会遇过，即等于不断有人质疑你嘅你中意嘅嘢，或者系不断有人质疑你嘅能力，不断有人质疑你嘅性取向系唔啱嘅时候。咁呢個會令到你其實好大好受傷害咯，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嘅 growing up， 而家叫做好咗好多啦。咁但係我本身好中意 Tyson Yoshi 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 inspiring 嘅，佢好有自己獨特嘅 style 啦。尤其是 growing up 呢首歌係我好 connect 到咯，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可以話到俾長輩啦，或者親朋戚友聽，即係聽首廣東歌嘅同時都會聽到我嘅故事咯。 可能我只係話可能啊，一啲冇听开广东歌嘅亲朋戚友会觉得你推介一首好有你故事嘅歌都好啦，都唔关佢事，未必有 feel。如果真系咁嘅话咧，系时候出绝招啦！以下受访者推介嘅歌实有共鸣啦啩。 我自己好中意方浩文嘅，因为我觉得佢写嘅歌所有嘢都好 positive 啦。 嗯。 咁但系如果真系拣一首，我会拣人话咯。 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 因为现今社会好少人会讲人话啦， 系。 咁我觉得呢首歌即系可以导佢哋去知道即系而家社会发生嘅咩事先咯，即系系啦，点解会有一个歌手愿意去花自己嘅时间心血去写啲咁敏感题材嘅歌咯，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事咯。 第一时间梗系介绍陈奕迅嘅《七八年后》。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 点样中意陈奕迅啊？咁梗系小学年代嘅T 格啊，超人迪迦嗰阵啦。跟然后老豆夜晚又喺架车度播碟啊，又系播 Eason 啲歌。到咗中学，跟然后啲 friend 又喺度听佢个唱嘅，咁系又开始听嗰啲更加旧嘅歌咁样。其实陈奕迅大家都识噶啦呢啲。咁如果佢真系都冇听过佢嘅广东歌嘅话，咁啊真系要介绍俾佢到我哋入坑先得啦。 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百年潮流里瞬息过去。 首歌嘅题材咧，都我自己咁样听就好有呢个香港嘅文化出咗嚟咁样咯。中学嗰阵做某一个嘅中文科嘅专题研习，即系广东歌同埋流行文化嗰啲咁样咧。嗰阵唔系净系做 Eason 嘅歌嘅，即系可能做一啲旧到好似狮子山下啊、香港地啊，或者系相爱很难嗰啲咁样，都会发觉其实香港嘅嗰種嘅歌詞係即係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韻味，係講緊唔同嘅主題咁樣，係好 appreciate 呢種嘅即係廣東話歌曲嘅文化咁樣。 文明能壓碎情懷不衰，無論枯乾山水，舊時年月投入垃圾裏，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是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百年潮流里延续共同破碎。 如果你咁不幸身边仲有亲朋戚友冇乜接触香港音乐，

因为我哋港台噶嘅呢一个环节，呢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暂时休息啦。 系啊系，咁因为其实都好希望大家体谅啦、因为而家的而且确系冇乜聚集嘅可能性啊。 而家体谅系因为我哋都攰啦，俾我哋唞下啦。 系啦，呢个真系好重嘅 workload 啦。其一啦，其二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人群一定冇得聚集啦，因为疫情又严重翻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限聚嘅情况啦。其实我哋假假地出去都四个人啦。 系啊。 咁又好难，有可能要同啊啲听众啊近距离接触咁样样。咁我哋都希望喺呢个时候。攞呢个题目嚟做一个小总结吓， 系啊，咁、我哋因为你见我哋平日出去拍嗰啲片， 系 大家如果之前 miss 咗嘅话，快啲上我哋嘅 Facebook， 又或者去 YouTube， 其实我哋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channel， 你个 YouTube channel 去睇啊，要会员咩？ 你嗰种跟住执口水尾之后要 jam 落去，要做 YouTube channel， 系啊，好叻噶，我做呢啲啊， 好叻 咁样。 咁咧就可以睇到我哋过去几个星期出去做街头访问嘅片段啦。咁、但系之前我出 post 有讲，其实睇片段系一种享受，但系声音版本又另一种享受。咁所以你哋如果之前 miss 咗嘅话，今日第一次听，觉得咦几过瘾，可以重温翻之前几个星期一嘅呢一个环节嘅咁样。 系当咗唔同同事嘅血汗啦，掌声鼓励声音版系波胜嘅血汗啦，系啊。哇！佢嗰啲精力啊，全部抌晒落去嗰呢个 Simon 度啊，真系。 跟住仲有帮我哋出去拍摄嘅监制 Carmen 同埋宾神啦， 冇错。 咁后期剪片就系 Carmen 一个啦。 辛苦晒，辛苦晒。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暂时会休息嘅，即系啱啱讲嘅一啲 concern 咁样。 冇错，系啦。 即系话下个礼拜一我哋又要有新环节啦。 都精彩噶，都劲嘢嚟噶，都系咁样。咁头先我觉得最尾嗰首啦，即系波胜同我讲，都拣咗好多首歌嚟摆尾嘅。但我觉得七八年后系好啱嘅，即系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 文明能压碎， 我头先讲咩？ 压碎， 无论枯干山水咁样。因为我觉得其实广东歌系一个情，即系应该系香港歌啦，系一个情怀嚟嘅。即系嗰样嘢，同埋系。我可唔可以讲系好凝聚咗某一代嘅人咯？好老实讲，我哋呢一代凝聚咗我哋嘅容祖儿、陈奕迅、 张敬轩 咁样，系啦。 系即系啱啱佢阿琼讲七八年后呢只歌，喺我剪今次呢一个访问嘅时候，我觉得首先呢只歌本身识啦，但系你对佢嗰个感，我即系我对佢嘅感觉系一首好听嘅歌。 系。 咁然後去到街坊嗰日，有嗰位朋友提到，覺得哦 ，OK 呢隻歌識喎，係都幾好喎。但原來再連埋佢講嘅嘢，黐埋落嗰隻歌咁樣嘅鋪排，就覺得呢一首七八年後有咗一個更加近自己嘅意義出現咗咯。 係、 即係同佢講嘅哦，以前專題研習講廣東歌嘅一啲承載住嘅文化，原來呢隻歌真係同呢一樣嘢吻合嘅、哦。唱緊嗰樣嘢係真係好似佢所講嘅嘢一樣咁、哦。 希望七八年后即系我哋都唔会喺度啦，但系仲有人会记得即系香港嘅歌啦，同埋呢啲香港嘅歌手咁样。 系咁，所以头先听到就系我哋出去做访问嘅时候，一啲受访者佢哋所拣选嘅歌啦。如果身边真系有啲亲朋戚友冇听广东歌，推介啲乜嘢？咁如果听众你而家听到呢个位，你谂起有啲喂，其实真系要推介咧， 系 不妨。message 我哋，大家要知道我哋有一个叫有谁冠名嘅环节，基本上任何题目我哋都接受嘅。 系啊，我哋即系长期需要你嘅故事同埋你嘅歌嚟冠名赞助我哋噶。 咁我同阿琼其实各自己都有谂，究竟如果要我哋拣啦，究竟我哋又会拣乜嘢歌去推介俾身边亲朋戚友听咧？咁，总之有冇试过身边嘅 friend 有嗰种头先开始讲好自豪于自己唔听广东歌？ 太多啦。同埋咧，因为嗱，好坦白讲，我身边好多人做老师噶嘛，即系好多朋友去做老师，咁咧的而且确咧，佢哋系我接触所谓年轻人一个好重要嘅渠道啦，咁样，咁唔系被逼嘅，而系佢哋会好主动去听下佢哋而家班学生听紧啲乜嘢，咁佢哋听好多韩团啊、抖音上边嘅歌啊，咁样系啦，咁样，跟住咁我哋啲朋友都会。跟住聽嘅，咁佢其實首先你諗下佢平時要做嘢，咁可能聽嗰啲嘢，即係瞭解佢哋嘅文化，又壓咗佢哋啲時間啦。所以其實佢哋都甩咗廣東歌，即係你叫佢依家講，可能都係講翻我哋大學嘅時候聽緊啲乜嘢歌啊咁樣。 因為停咗啦，佢收聽習慣停咗。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而家譬如即係每一次食飯嘅時候，之前聚會咁樣啊，勁做新歌喎、咁樣，咁我係啊，即係好多新歌好好聽㗎咁樣，即係譬如我即係講曬，哇！ 边个嚟噶？即系都有呢种感觉嘅咁样。咁但系你问佢系咪自豪咧，又冇嘅。但系嗰、那个 好 即系嗰个自豪唔系自豪于嚟自，因为我唔听广东歌，都唔知咩嚟，都唔好听，唔系呢个。佢哋嗰自豪系嚟自啊！我而家听嗰啲先，而家小朋友听嗰啲啊，咁样嗰啲系啦。咁、哦、但系我下一个问题就会追问嘅。听完之后你觉得点啊？哇，都几难顶噶！但系呢样嘢唔系真系去觉得人哋嗰啲歌唔好听啊，而系好坦白讲，我哋一齐长大噶，即系我哋中意听歌嘅品味，点会因为即唔会突然之间喺我教咗书之后，我就突然之间中意听 咗啦？ 系啊， 我身边嗰啲就冇话自唔自豪嘅就系、是。但系佢哋基本上都唔系好听嘅。 嗯， 我谂佢哋嘅 一定要带住悲伤嘅语气去讲呢样嘢。 唔好听，唔好听话嘅佢哋。 系 ，我谂系因为佢嘅生活当中，佢冇一个咁样样嘅需要啦。我觉得系首先。咁、嗯、我有问过下佢哋啲听歌习惯嘅，真系开串流平台 Hong Kong Top 50。就 loop 嗰個 playlist 咁但係我你睇過都會知道裏面嗰個 Hong Kong Top 50為例，佢50首香港呢個地區最多人聽嘅50首，而唔係50首最多人聽嘅香港歌嘛，係兩個概念嚟㗎。 冇錯， 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都誤解咗，咁所以變相嗰個 list 裏面有啲咩歌佢就聽嗰啲嘅啫。咁同埋有陣時咧，我個串流平台有一個功能嘅，右手邊係可以睇到你一啲朋友佢聽緊咩歌嘅。 哦，係啊 ，S 字頭嗰、那個係一個咁嘅功能， 係我知道， 你可以睇到噶嘛。咁我有時就會望下身邊啲朋友聽緊 啲 咩 歌。 咁就係啦，佢哋個 playlist 咪就係顯示住咩 top 50咯，有一啲、 哦、 或者有一個就簡單啲嘅，就係、是、粵語流行熱點嘅，係、 哦、 即係用呢啲咁樣去揾一啲咁嘅歌，但裏邊。边个摆啲歌落去定咩嗰啲佢控制唔到啊？咁、 嗯、 所以佢可能会有出入咯。佢、 嗯、 听紧嘅所谓热点歌，可能喺嗰个平台嗰度唔系而家派紧台嗰批嘅，可能 系 因为要煲咗一段咁上下时间个 hit rate 先高，先可以进入到呢个 list 噶嘛。 有啲可能系经典咧，或者 系啦， 即系陈奕迅长期喺嗰度噶嘛。 系啦，咁我就大概了解到身边出咗嚟做嘢廿零三十岁嘅朋友听歌习惯系呢一种嘅，咁。我有時都會做一樣嘢，就喺、是、一啲 WhatsApp group 嗰度、 嗯， 我知道有一啲朋友係其實佢 open to 聽新歌，不過冇人推介俾佢聽，咁、 嗯、 佢就停咗喺度啦。咁我就會將一啲近排好正嘅歌就話，喂，近排有冇聽邊個邊個？譬如近排有冇聽林家謙時光都嚟一句話咁、嗯，然後 send 啲 link 上去咯 ，MV link 啊，或者會問一下咁。有時真係好難得地，你會傾到歌咯，即大家會講。我最記得有一隻歌好有趣嘅就係、是、李十一嗰陣時。今年派嘅在尋找什麼？ 嗯， 跟住我初頭掉出嚟就哇呢只歌好正，咁大家就哦係啊聽下啦，冇乜特別反應。 嗯， 隔咗幾個星期之後，其中個 group 裏邊嘅 friend 就話：哇呢只歌真係好正！即係隔咗咁耐，我 get 到你講緊嗰種正喺邊度啦。 係、嗯， 就係、是、有身邊嗰個聽歌朋友圈子嘅習慣就係咁樣樣 build up， 同埋一個咁樣樣嘅 pattern 咯，係。 呢個你又令我諗起。咁如果講介紹咧，其實我應該呢幾年啊，我都好致力於介紹兩個歌手俾人識嘅，一個叫 Edgar， 一個叫鄧小巧。 嗯， 咁我好慶幸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大學老師啦，我每一次同佢傾偈，最後傾電話又好，面對面傾偈也好，佢最後一個問題都係問我，可能關我呢幾年工作嗰個情況事，佢都會問我阿瓊有冇咩歌介紹，或者有冇咩歌手介紹。跟住我仲記得我之前大概半年之前同佢傾偈嘅時候。我都系介绍 Edgar 同埋邓小巧啦，佢、嘅反应就是、呢两个名字你讲同我讲咗三四年啦，跟住我就咁证明我都系一个好执着，即系好执着推介呢个歌手俾你听啊，咁样。 其实你都讲咗三四年啦，你闷 唔 闷啊？我冇新人咩？点解仲系三四年都 系？可能佢嘅意思系暗示我你有冇啲新嘢可以介绍？你呢两三年 节目主持点解嚟嚟都系讲呢两个？ 点解都冇好似有进步？可能系咁样啦，对唔住啊，老师咁样。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有陣時其實唔關個 MV 事，可能嗰首歌好好咧，會 share 喺我嘅 Facebook 啦咁樣。咁其實而家你知道好多朋友咧，即係尤其是今年出唔到嚟聚會咧，你嘅社交平台就成為大家知你死未死同埋呢個你嘅近況 update 嘅唯一途徑啦咁樣。咁我仲記得嗰首歌咧係鄧小巧嘅《心靈作家》，我係連 share 咗幾次，我話真係唔得點，我真係好中意呢一首歌，救命啊咁樣。 跟住係真係之後出嚟食飯，又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主動 WhatsApp 我，係啊，即係開頭佢可能甚至乎未必認識呢個歌手，即係唔會識呢首歌。咁佢哋去聽翻，首先填詞林夕填得好好好好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話：啊，都令我諗起一啲故事啊，咁樣嗰啲。係啦，如果你都有啲咩故事咧，記得無論係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都 inbox 我哋。 Connie 你好叻啊 ，Connie。係啊， 冠名贊咗個故事俾我哋啊，求下你啊，咁樣。 所以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我同阿瓊都有諗過，究竟如果要我哋介紹。 我哋今日都係一首歌嘅機會去介紹我哋，即係如果發現有啲人冇聽過廣東歌，會介紹邊一首歌咧？咁第一首我先啦， 你先啦。 即係雖然有新嘅專輯咁樣啦，其實新專輯都有好多歌係想揀嘅，但係因為如果你講到嗰陣從來冇聽過廣東歌，我會想介紹一樣嘢係除咗好值得聽呢個歌手呢啲作品之外咧，亦都關乎都係嗰句。情懷嗰樣嘢，情懷係必勝嘅。 嗯， 係啊，咁嗰首歌咧，嗱就係呢一首嚟自許廷鏗嘅歌曲名稱《停半分鐘》，聽一闕歌。 愛在深秋，星星閃爍耀眼。廉价吉他，轻奏哼歌的每晚，靠着卡式耳机，凝住时间，给你多些再多些，爱总不掉淡。可惜美丽记忆，你却没处起。还是我太不懂你，何时起你秒速间奔波，忙着茫然苦手冲过，无暇在闹市里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不起当初，曾动人情节拒绝点播，潮浪里。忘记有谁陪着你活过，最后 DJ 宣布歌播尽了。心跳，我一早死了。这个也被处死，要如何痛悲？还是我太不争气？何时起你秒速间奔波，忙着茫然苦手冲过，无下再。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不起当初，曾动人情节拒绝点播，潮浪里忘记有谁陪着你。在闹市里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不起当初，曾动人情节拒绝点播，潮浪里忘记我曾陪着你活过。 揀你許廷鏗2018年嗰張許廷鏗專輯當中呢一首《停半分鐘聽一闕歌》，好中意啊！ 咁呢一首就係阿瓊啊，推介啦。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事情係，我好坦白講，其實我都係嗰種咧，未做蘇東音樂之前，未必咁留意最新廣東歌，即係唔係跟得好貼嗰種啦。同埋好坦白讲，可能我对广东歌最深刻嘅认识就係每年睇颁奖典礼啦。Yeah. 我就有一种精选咗呢一年好多好歌嘅嗰种嘅感觉。係啦咁样。咁真係做咗苏动音乐之后呢，我见到我嗰种好想支持佢哋嘅其中一个原因係因为我发现好多歌手好俾心机做广东歌。就算依家你见到，即係好坦白讲，即係隔篱街头人票啦。即系无论佢出咗咩结果都好，下底留言都一定会有人讲啊咩嚟噶，未听过，唔识噶，咩人嚟噶，唔知咁样，即系都系嗰句啦，不要拿你自己的无知去惩罚别其他人嘅才华咯。 冇错。 所以好想大家留意翻，而家乐坛好俾心机做广东歌，对广东歌、香港歌仲系好支持嘅呢一班歌手，咁我觉得佢系绝对值得。拿出来讲的名字，他叫做许廷鏗。 Connie， 你讲到喊咯， 我又未至于喊，又唔系，虽然呢个环节最后一日啫，又唔系我做苏动音乐最后一日，到嗰时喊都未迟啦。做咩啫？ 冇啊，乜见你突然间好感性咁样？ 系因为其实真系唔知咧，我可能即系呢两年半咧，我做苏动音乐咧。我好多时候听嗰首讲啲故事，我都好心酸啊！ 你啱啱呢句仲唔系好似最后一集咁？呢两部做苏到音乐真系咧咁。 系啊，我听日都唔翻啦。 咁阿瓊就拣咗许廷鏗呢一首之前嘅作品啦。咁啊，我咧拣嚟嘅咧就 系 Rubber Band 嘅，我觉得 系。 咁因为 Rubber Band 的而且确佢，我由佢即系阿波罗嘅时候开始听，已经 系。 咁一路听住 啊，头先嗰首歌填词嘅有六号噶， 哦耶， 接住讲啱晒啦， 啱晒。咁最近你又见到佢就线上去搞个音乐会啦，佢 keep 住出啦。咁我觉得点解推介？首先第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嘅歌嘅 topic 非常之多嘅，系啦。咁你可以，我觉得总会揾到一啲同你有共鸣嘅位置。 系。 第二就系我觉得你。有咗个名，攞住个 keyword， 知道个歌手名之后，你去揾翻佢啲旧嘅作品，我觉得呢件事先至够长久啊！我唔系就知道咗嗰个歌手一只歌，但我要揾其他嘅有难度或者点样，咁啊 sustain 唔到咯。咁啊 ，Rubber Band 其中一样我觉得几好嘅，真系佢嘅设计，就系佢专辑就系顺住 A B C D E F G H I， 系啦，嚟到 I 啦今次。 系啦，咁我今次听个 I 嘅呢一张好听，我咪顺住英文字幕咁样去听，好似有一条绳捉住咁样继续去寻找佢嘅歌，而你唔会觉得散到好开啊啲。 冇错， 咁我觉得以如果你啱啱开始接触啦，去听个，我觉得系啱数嘅。 嗯， 系啦，咁所以今日我依个最尾拣咧，就系嚟自佢 I 呢一张专辑，亦都而家派紧台嘅呢首《每度微笑》啊。 像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从未压解。 便破晓。未逝，全力发挥。